呵呵呵呵呵呵呵。回答赵玉哲的是连续的七个呵，来自猥琐流大师的呵，让全场观众觉得一阵恶心。他们顿时觉得赵玉哲恐怕已经不仅仅是输的问题，而是会输得很凄惨。 前辈在笑什么？ 对于方瑞的七个呵，赵玉哲倒是反应平静，他可不会对猥琐流的方瑞产生出什么寒意。这位前辈，他从一开始就不怎么看得起。不过倒随猥琐也算情有可原，毕竟这个职业依靠猥琐很能发挥威力。但是现在转型了气功师，居然还是猥琐，那就不是职业原因，而是个人原因了。这人是猥琐的，那用什么职业就都是猥琐的。 在笑你啊， 方瑞道。 笑我什么？ 赵宇哲问。 笑你还有心情聊天，我已经到你背后了，不知道吗？ 方瑞说。 呵呵，前辈还是这么幽默。 赵宇哲当然不至于被这样骗到。他虽然在和方瑞频道聊天，但对角色的操作可一点也没大意，视角会时常会旋转，尽可能的不给留下视线上的死角。猥琐流，只要观察清楚对手的动向，那就没什么可怕的。赵玉哲是这样认为的。昔日队内的对抗练习中，对上方瑞的话，他的胜率还是颇高的。擂台赛地图林间回廊，在单挑用途中算是地形较复杂的，正适合猥琐流发挥。不过对于元素法师这么一个攻击需要吟唱剧毒的职业，多点掩护也不算是坏事。两人的角色都没有直冲，而是在各种掩护下悄然接近着。现场观众渐渐也被这种气氛给感染，喧闹声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几乎就要全场沉默的时候，两人的角色相遇。轰！先出手的赫然是赵玉哲，元素法师韶光幻法杖一闪，一记火焰爆弹飞出。这种低阶的法术在职业角色的高配之下，吟唱已经快得有如瞬发一般。元素法师的装备吟唱速度是必然要主推的一个属性。迂回侧翼的海无量居然直接被赵宇哲看破，全场一片遗憾的叹息声。海无量就地翻身滚开，掌一翻也是一个气波弹推了过去。还是这两下子吗？气波弹的光芒直遮赵宇哲的视角，他冷笑了下，干干脆脆的一个瞬间移动。用这技能闪避气波弹着实有点奢华，但赵宇哲清楚方瑞这气波弹只不过是干扰，真正的杀招都在这之后。瞬间移动，痛快的将气波弹的干扰和之后的杀招全数避过，这多豪迈。韶光幻法杖举起，又一个法术已经准备施展，但是视角内突见空气极其异常的一串流动，气刃。噗！赵宇哲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再做什么，韶光幻的吟唱被这一击狠狠打断。但是真正让赵宇哲感到震惊的还是这一击计算之精准，对方似乎早就判断出了自己会到这一位置，那这样的话攻击又岂会只是这一记气刃？当然不是，海无量正以那个对于气功师来说很难看的盗贼姿势飞快朝这边冲来，蹦跳中双掌拍到地面，却是在气刃之后放了一个地雷阵，念气在地下飞速扩散，刚中气刃的韶光幻一时间无法逃出范围，被念气弹动，踉跄着斜倒在半空中。海无量开启风转流云，刹那间就已经杀到韶光幻面前，劫脉破至，闪光百裂，再气功爆破，最后还轰出一记轰天炮。气功师几个攻势澎湃的猛招悉数轰杀到了韶光幻的身上，奔腾不息的念气掀着他的法袍，韶光幻仿佛一个大气球一样飘了出去。场面不血腥，但是生命下滑的数据让所有人知道，这不血腥的攻击带来的伤害可没比任何砍杀到支离破碎的场面逊色。 怎么样， 有惊喜吗？ 方瑞此时还在频道开始了垃圾话攻击。惊是有了，但是喜赵玉哲当然一点也不会有。 不要只是以为你很了解我呀，队友可是相互的，我对你也不陌生，只是相比下前辈比较和善罢了。 方瑞说道。前辈比较和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说他以前和自己的较量并没有用全力吗？不，这怎么可能？赵玉哲不信，他飞快调整好韶光幻的状态，准备立即反击。但是海无量呢？目标消失了。赵玉哲一惊，连忙开了一个光电环，一道电系元素凝成的光环盘绕在他身周。显然任何角色要近他身都得先被这光电环电上一点。这个低阶技能伤害虽不高，却也能起到一定的护身作用。 电光环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 海无量从赵玉哲的视线里消失了，但是方瑞的消息却还在不断地在公共频道刷进赵玉哲的眼中。 我现在不是盗贼啊。 方瑞说着，海无量突然现身，却是在韶光幻的上空。盗贼拥有最可怕的近身偷袭利器潜行，光电环呢，毫无疑问对潜行是有一定克制作用的。赵玉哲在找不到海无量后立即就开了光电环，这是以为海无量会用潜行悄然近身吗？他这是下意识的就把方瑞错当成昔日在呼啸的盗贼之王了吗？但是他已经不在时，他不可能再用潜行那样的手段神不知鬼不觉的近身。海无量在哪里？赵玉哲在视角转了好几次360度没有发现后，最终停留在了2点钟方向的那棵歪倒在地的大柳树。自己忽略了什么？赵玉哲猛然将视角扬起，看到了头顶上方无声无息的璀璨气贯长虹。气功师55级觉醒技，催动念气透达全身，轰出的不再只是念气，而是包括气功师本身。海无量就好像一个重型炸弹一般，就这样从天而降，气息汇集全身，浓郁地散发出光芒，自空中划过，好似一道长虹，就这样直朝下端的韶光幻撞了去。轰！念气在海无量坠中韶光幻的同时爆散开去，没有枪炮师炮火那么澎湃的烟火，也没有元素法师那绚丽的法术光影，甚至连本身凝聚成的长虹光芒也在爆散的那一瞬间退尽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这记攻击所造成的破坏才显得特别清晰。周围的花草树木、碎石泥土在念气的催挤下都变成了非常规的形态，有的就此断裂。而身处这一击当中的韶光幻就更别说了，气贯长虹是一个可蓄力的技能，就在方瑞和赵玉哲在那唠唠叨叨的时候，观众们可看得清楚，海无量早就走好位置开始蓄力了。 还没完呢， 方瑞吆喝着，气贯长虹又不过是一路攻击的起手，接着还有后续补充，只是比起大多连击套路是用大招在最后收尾，方瑞却是上来先用大招抱一下对手再说，然后看情况有便宜就捡，没便宜只中一个大招也算赚。赵玉哲显然被连续的重击打得有点懵，这正是方瑞捡便宜的好时候，丝毫没有手软，轰轰又是一通气功师那看似温柔的攻击，打得赵玉哲真身都有些吃痛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赵玉哲无法理解，他也不敢说100%必胜，但是他本来真的是很有自信的。但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？自己看不出对方的行动，而他的选位、他的应对却好像全在方瑞的料算当中。难道真如方瑞所说，他对自己也十分了解，只是他以前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点吗？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儿的？赵玉哲不信，不服，韶光幻再次站起冲上，最终狠狠地输掉了比赛。 你居然对队友隐瞒实力！ 倒下前的最后一瞬，赵玉哲充满怨毒地叫着：“ 为所流嘛！” 方瑞如此回答。擂台赛第一局，方瑞的海无量以10%的生命就把赵玉哲的韶光幻给击杀了，现场各种欢声笑语，对于走出比赛席的赵玉哲百般嘲笑。 方瑞真的对自己的队友都隐藏实力这么阴暗吗？ 有人却也在议论这一问题，甚至包括陈果。 哪有的事儿？是那个孩子不懂。 叶修说。 他不懂什么？ 他不懂做队友的了解和对做对手的了解是两种情况。以前方瑞是把他当队友的，而现在是对手。至于他，只知道站在对手的立场上来了解别人吧。 叶修说。 哦。 陈果点头，有些明白了。这时，呼啸战队擂台赛第二位出场选手站了起来，林峰。自蓝雨战队转会呼啸的林峰，到队就得到了顶尖盗贼角色诡异神迷。林峰的运气不可谓不好，只不过这样的机会他似乎把握的并不太好，最终全明星赛场上盗贼职业也成了空缺。而现在林峰就要挑战诡异神迷昔日的操作者了，并没有很好的完成这一角色传承的他，会在这场比赛中交出怎样的答卷呢？ 哈哈，今天的运气真好啊，先是熟悉的前队友，现在又是熟悉的前角色。哎呀，我好像已经听到胜利的呼唤了。 比赛开始，方瑞就已经开始垃圾话了，只是昔日队友还有并肩作战多年的角色突然之间变成了对手，这真的是可以发自内心称赞的好运吗？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。